屏东火车站周边道路公勇路拓宽，县议员蒋月慧声援不同意拆迁户咬伤女警，也在脸书发文质疑县长潘孟安究竟拿了多少钱。网友几乎一面倒的力挺蒋月慧，批评意见灌爆了潘孟安的脸书，指责强拆民宅欺负女议员。县府今天强调尊重言论自由。县府发言人黄建嘉指出，民主社会任何人都有表达言论的自由，纵使灌爆县长脸书，县府还是尊重。至于网友将公勇路类比苗栗县大埔张药房，这完全是两回事，千万不要这样类比。公勇路民宅没有强拆，也没有胁迫，这处都市计划变更从99年开始到104年，共有上百位的专家和学者参与，期间不断沟通，纵使最后定案，县府也持续和住户协调，目前拆的都是同一户，这和张药房的类别不一样。配合屏东车站新建与铁路高架化的公勇路拓宽，长度大约800米，共有21户必须拆迁，目前还有7户不同意征收。周一清晨，屏东县公务处动员大批警力，会同台电还有自来水人员到场断水断电，强制拆除。不同意拆迁户抗议，双方僵持，最后才没强拆。台湾大学校长遴选委员会今年1月选出了管中闵为校长当选人，教育部4月退回人事，要求台大重启遴选，双方至今相持不下。中研院院士向武忠写信给教育部长叶俊荣，希望他千万自重。前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今天认为，向院士一直都在国外，没几天待在国内，一直放话不太适当。李远哲说，看台大最近几十年来的运作进步得很少，他很失望。如果把管中闵的案子看成政治干预学术自由，那是不对的。当台大校长候选人出现的时候，许多媒体就把候选人分为中研院派、台大派，当中就有不好的因素操作。他认为遴选委员会没有成功就得马上解散，重新组织，重新开始。至于台大有没有能力找一流校长，李远哲认为没有能力，台大本身必须检讨。台北市87岁退休的国小老师伍中禄近年来屡屡偷窃，士林地检署已经起诉了好几次。前年6月，他脚骂8名学生的名义寄信恐吓起诉他的女检察官，涉嫌伪造文书、恐吓危害安全罪，法院1、2审都判伍中禄6个月有期徒刑，得一颗罚金18万。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全案定验。伍中禄曾经在台北市某国小任教，与妻子同住北投区。他从2010年开始，至少犯下了14件的窃盗案。日本知名作家村上春树新作品《刺杀骑士团长》反思日本侵华历史，承认南京大屠杀，去年底在日本出版的时候曾经引起极右派的反弹，不过今年2月初在中国大陆预售，引起中国读者关注，中译本首印高达70万册，之后更引发了抢购热潮。刺杀骑士团长以一名36岁肖像画家偶然得到了二战时期日本画家羽田巨彦的遗世画作《刺杀骑士团长》为故事开端，与画作相关的二战史实也跟着浮出水面。新华社报道，村上春树的作品中谴责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入侵奥地利、残害地下学生组织的行径，更直接点出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这些备受日本右翼攻击的史实。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96点，来到10932点，成交金额1644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120点，22643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3点，2286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43点，涨幅1.57%，281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84点，8233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21点，2813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5点，3292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占收30.737元兑换一美元，台币贬值1.05角，成交金额9亿9400万美元。日元112.31对一美元，欧元兑换1.1668美元。 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北部东半部地区和恒春半岛都有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不排除局部大雨。高温资讯，中午前后盆地局部地区为高温黄色灯号，可能出现36度高温，黄色灯号区域新北市。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过敏了吗？天天补充益生菌，一定要选国家认证的养乐多300 Lite， 辅助调整过敏体质，让你远离过敏。 每天养乐多300 Lite， 让我远离过敏。 水宝呀，紧上车哦！ 哎呦，哪家凉啦？ 嘿嘿，因为伊苏鲁夏日冷气见证有好康优惠啊，八月底前满额还送型男胸包哦，紧来凉起嘞！ 听看预约专线0800-000-540，伊苏鲁台北合众汽车。 近来天气湿热，日本脑炎案例频传，国内最新研究发现，温度和湿度都会影响日本脑炎病毒的传播。 我是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家庭医学科主任林文远医师。高温多雨环境容易滋生病媒蚊，日本脑炎由病媒蚊传播，40岁到59岁成年人是高风险族群，患者有1/3可能死亡，1/3留下神经后遗症。目前没有有效治疗药物，打疫苗是最有效的预防方法。 飞碟首选强大星，7月23号起登场的是周慧。下周请锁定飞碟快红星，将为你介绍最造男团 CTO。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大星李玉玺。 我闭上双眼，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2:07，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可以告诉我一件事情吗？为什么会有人素颜比没化妆还美？广播女神怎么会美成这个样子？我无法理解，太美了 ！Oh my god！ 我是马克。 节拍很重要，我们听听看。就是节拍， 节拍很重要。我就在他出生的一开始结束，你就硬要讲话。 我就是会被骂的人嘛，我就讨骂。 每个夜晚在我座驾里，不知道飞驰了多少公里，路口太多，寻找目的地，太多的喧嚣，只想要屏蔽。在乎太多事情，困扰太多，但从不逃避。你说你要抬起头，路到尽头总会遇到下个路口，不到最后不敢轻易放手，我超速前行，打破所有格局。有些人说我有罪，不可在道路上飞，他们想看我下坠，不知道我会流泪。下一个降落地有时晴天霹雳，你站在制高地，我绝不会放弃。江湖人说我不行，古人说路遥知马力，不 前行，伤痛不在意，面对攻击我选择前进，有什么关系，反正到最后都我自己，不许你怜悯，不需要借口，什么玩意，别再玩把戏，哎，不、我耐心地说你从来不懂、无奈的我凑一副糊口、从今以后我不需更多勇气，我已知道我能战胜所有崎岖、江湖人说我不行，古人说路遥知马力、陪我走陪我闯天地，我从不将就我的命运， 是2018年7月20号星期五，来到了 Friday。 哟吼！歌，歌，歌。吴玛丽是广播女神。 这首歌呢是来自吴亦凡的《天地》。今天到了星期五，在第一个小时呢，欢迎大家来分享你的一周大事，这周你发生什么事情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呢？欢迎打开飞碟联播网 APP 来留言。 这一周的大事呢，就是广播女神吴玛丽生日，所以要送她生日礼物 From UK 空运来台。 我来猜，欧玛 哦，好重哦！ 我来猜猜我的伙伴送我的礼物。 你和我的爱将成为罪孽。这时候告别，我将留恋深夜，常违反你的门禁，夜店常盖过你的唇印，没光的山区就变水星的剪影、你听我是目光那么正在看，按着我释放你的震撼弹，多么想成真，只有花钱先不愿的真爱换，亲爱你现在这现在起 and I love and I love and I love现在这现在起 and I love and I and I and I 亲爱的下定决心这一秒钟现在这放弃所有爱人的人现在起牵手出卖灵魂的日记 and I love 再也无法爱你我的宝贝可不可以别再流眼泪说实在的已经解释到我有点累当初说你会当我最先拉的后背现在就别再扯我后腿你好霸道想要独占我的爱当我上台谁能不看我的帅这无关我的坏行程表早已塞爆我的档期不是你能负担起的债他们说我已经算了拜拜白纸黑字禁止摊了牌有多少人们暗地里为了形象为了欲望为了新台币用隐形墨水签了禁爱力 Know what I mean 所以抱歉我不敢的抱歉 I gotta go 没时间浪费，而且再见也不是不会再见，你可以买票看我演唱会。我将留恋深夜，常违反你的门禁，夜店常盖过你的唇印，没光的山区就变水星的剪影。你听，我是目光那么正在看，看着我释放你的震撼弹，那梦想成真，只有往前，先不愿的真爱换。金爱玲，现在这，现在起。And I love And I love 亲爱的现在这现在起 And I love And I love And I 亲爱的下定决心这一秒钟现在这放弃所有爱人的现在起牵手出卖灵魂的日记 And I love再也无法爱你。 包里豹子胆敬爱令。我今天收到的我的伙伴送我礼物呢，就是因为之前我就在问他关于床单的事情，然后他就说床单，那今年生日礼物就送你床单、 yes. 然后因为我觉得床单的配色有点难，就不知道大家你们现在在用的床单是花的呢， 什么配什么， 还是格纹的呢、还是素色，那素色你会配你墙壁的颜色吗，或者是你房间的摆设、我就觉得那个平衡有点难抓、但我的伙伴感觉很有自信，他就说、哦，那个国外什么那个网站你可以自由搭配的、 哦、对啊， 还有他感觉他会挑一个很适合我的配色，因为毕竟他有印象看过我的房间这样。 看过你房间十年前吧，我想，天哪， 哦、 超久以前。 都没有变啊。然后我刚刚收到床单打开，我就说，这个床单床包是全白吗？ 对，是。 是上下都全白吗？ 枕头、被单、被套、床罩全部。都是白色，就跟你一样纯洁又美丽。白，白到底。 那你知道为什么我会想要买新床单吗？ 因为你现在就是白色的。 不是。 然后那是怎样？ 就是有的时候，在生理期突如其来的时候， 会让白色变成日本国旗。 会很困扰 哦，所以你是想要深色床单啊？ 不是，就是他有时候就是很会把床单弄脏，然后有时候来得及洗，他就可以洗得很干净、来不及洗，他就是没有办法回到他原本那么干净的样子。 哦， 这个让我压力实在太大了。 不会啦， 真的吗？ 这个很简单啊，你开始使用月亮杯就没事啦。 但还是感谢我的伙伴送了我如此纯白无瑕的床单。这个礼拜你有发生什么新鲜事吗？要跟大家分享你的一周大事呢？欢迎打开飞碟联盟 APP 来留言。 一次就那么一次，都需要休息但不行，我在路上甚至才刚上车又被糊了、又迟到，因为太晚收工，太多事情，太晚睡着，这的确是借口，所有坏习惯会不会到八十岁都一样毫无改善，新手一直新手，因为压力有过多，睡不着是因为咖啡有很多，咖啡是为了是做更多，错过我明明白白才刚刚说过，说过的话还要再次确认过才会过，关关都太难过，奇怪我的理由你都觉得是借口，解释太久反而会有反效果，请相信我，拜托别讨厌我，至少就是没办法摆脱，我也很不想被大家接受我多年已习惯的生活，没有世界没有人是无趣完美的，是我想要我是最完美的，所以才拖到不能再拖，破问到底要确认几次才会破，太重我的后背包真的太重，化妆包电脑有的没的，无法有些事实就是没办法摆脱，我也很不想逼大家接受我多年来习惯的生活，天冷我想说的真是一切都有因果，别自责也不再指责他人，去了解 谢谢孙盛希发行了最新专辑《女人》，这首歌曲叫做《听起来像借口吗》。元真的一周大事，他生平第一次去 哪里？ 梦幻湖在哪、 啊？真的不知道哎、欸。 他说呢，坐在观景台的椅子上，赏湖光山色， 虫鸣鸟叫，悠闲惬意，堪称今年最梦幻的体验。 哇哦！Seven 说在阳明山上。 哦，阳明山上梦幻湖。大事是她瞒着老公下午偷请假 哦，为什么要偷请假？要去干嘛？要做什么？什么事？ 她去约会 啊， 跟她儿子 哦， 就约完会再回家这样子，感觉可以跟儿子约会，蛮浪漫的。 不差不差， 你要不要跟你妈约一下会？ 我 pass。 思源，这应该念思源吧？他的一周大事，他感受到人生的现实面。他的朋友就是主管被做掉了， 哦、 他第一次真实听到职场的阴险，他觉得非常可怕。 嗯嗯嗯。 有人在问你这个床单是什么牌子啊 ？Next， 下一个。 对，下一个。 Next。 Next. I'm gonna rock you, rock goodbye, baby. Don't you cry. Somebody's got you, rock goodbye, baby. Rock goodbye. I'm gonna rock you, rock goodbye, baby. Don't you cry. Bang bang bang. All right then. Rock goodbye, rock a rock a rock goodbye. Rock goodbye, rock a rock a rock goodbye. Rock goodbye. Don't bother cry.Up your head, lift it up to the sky, yo. Rock-a-bye, don't bother cry. Angels around you, just dry your eye. Now she got a 6-year-old, trying to keep him warm, trying to keep out the cold. When he looks in her eyes, he don't know he is safe when she says. She tells him, ooh, love, no one's ever gonna hurt you, love. I'm gonna give you all of my love. Nobody matters like you. Stay up there, ooh, she stay tells up there. Him your life. Bye， 依婷的一周大事，她说：“我跟前男友已经一周没有讲话了， uh-huh. 希望我可以好好的放下我的执着，跟自己说好好活着，慢一点没有关系的， 你可以的。” 我刚看到有人感谢你的那个赠票，小鱼的一周大事就是你的赠票活动，让他参与了同志咨询的热线， 哦耶，二 十周年的感恩会。 你的一周大事是什么呢？欢迎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留言告诉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哦。没有没有，你突然大唱，有点吓到我怕 吓到你是不是？ 对。

You can walk all over my shoes if you want to. We got nothing to lose. Might as well take off our pants. Some closure before we turn out the light. Honey, think of your heart. Yeah, the heart's too heavy to slow. Partly 'cause it's running the show. Partly 'cause the beat is connected to the feet. And I've got the sweetest crush on you, baby, let's go. We got nothing to lose. Might as well dance. Yeah, we're already through, so we might as well dance. 来自于 Jason Mraz 2:33，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么冷，你要不要站起来开合跳一下？ 真的太冷了 ，Oh my God！ 这个小时呢，欢迎大家来分享本周你有发生什么新奇特别的事情，你的一周大事，欢迎在飞碟的猫 APP 上面留言，让我们知道。赖佑的一周大事，他说他破纪录了，他已经一个月没有发现实动态了。 哇哦！ 因为这一个月他都在玩当皇上的游戏。 这就是你之前在玩的游戏，对不对？ 你不要污蔑我，你知道有很多当皇上的游戏。 不是，可是你不是说只要你不花钱养出来都是废柴吗？ 就是你要花很多的时间，你才能升到一个万中选一的皇子。 嗯，所以大部分养出来都是 废物。没有，他不是说废物，他是说 资质平庸的 普通人，普通的孩子这样子。 那人中之龙本来就没那么好养嘛。 对，很累。 对啊， 赶快把他删了吧。 这。 到底要笑得多虚伪，才能够融入这世界？每个人的脸上都像是贴了针一样。 嘉祥的一周大事，这个礼拜有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要把他的老婆娶回家。 哇哦！恭喜恭喜哎！ 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迷路迷路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走向征途。装不出融入的态度，空气里充斥着虚无，说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局外人的局促。想不通自己怎么了，想不通世界怎么了，想不通心灵深处到底变成什么了。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走上征途？掌声，若需要掌声，只要你愿当被悬浮台上，就不在你就可以上。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 被驯服的象来自于汤雅蔡健雅。YTL 的一周大事是她从以前她从来不敢对男友发脾气，也不敢表达自己生气的原因，这一周她终于硬起来骂他了。 但是为了什么事情啊？ 她没有说，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你决定要硬起来 嘞？对啊。 艺堂的一周答是他前天成功的考到了大客车的驾照，恭谁来呀？ 哎，有一个人 Johnson 的一周大是下个月开始加薪20%，20%也太多了吧？ 如果他现在假设40,000，20%就是加了 10,000块啊，是不是？20%那是250,000，25%干嘛？五万块，你就用50,000块算嘛。嗯，那就是加10,000块啊，40,000块又加8,000块啊， 太多了吧？ 开心到破表，这真的是很值得开心哎。 时间过得好快，那然后呢？那种废话我也听说过。不再认同什么，那然后呢？那种煽动，我想我可以理解。就算遗忘和错过的太多，但是我们的四月热烈荒唐，谁也躲不走。只因我还算年轻，虽然音乐拉得可以 ，But we don't really。些什么？这夜晚如此年轻，而我感受沮丧时候，沮丧已经过去，长大过程里原理都已经远离。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必需品，只要和以前一样，明天为自己靠近。就算遗忘和错过的太多，但是我们的四月热烈荒唐，谁也躲不走。这夜晚还算年轻，虽然音乐熬得可以 ，But we don't really mind, we don't really。我还是兴奋不已 ，Oh yeah！ 这夜晚还算年轻，虽然音乐老得可以，叼着烟，提着酒，你问我还缺些什么？这夜晚如此年轻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Monica 的一周大事，她有一天睡起来发现腰很痛，oh. 看医生就压到神经了。她现在每天要去复健科报到，但是我想她的重点应该是放在复健师 很帅，很水呀、 啊。哎、欸，那个复健科的门诊永远挤满了人、欸， 对，人满为患， 非常的夸张， 没错。 就我家附近也是开了一间复健的，然后一开始前几天、嗯、就刚开幕的时候就还好、嗯、但是从第三天开始，我每次经过里面的人就是跟迪士尼的人潮一样，就是所有的器材上面都坐满了人，然后旁边也站满了人、嗯、我就想说天哪，就是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满。就通常一开始的时候生意不好，所以大家还不知道， 他也不好了两天，他只有不好两天而已、哦、 当就是 第一个人经过以后，他回家就会把这个讯息，就像蚂蚁会告诉其他蚂蚁，就是哪里有食物，然后大家就会一起去做那个。 所以是真的很多人需要复健器材来，我不知道，就觉得天啊，就这么多人身体都很病痛，都很不舒服这样。刚刚有人考到大客车，嘉颖说他终于考到机车驾照了，不用再提早一个多小时搭公车上班。也要提醒你骑车小心， 骑车要小心哦。 是朋友的朋友而已，开始想打给你，这心情有一种爱的嫌疑。那片森林 这么小的事情 却让人很开心， 就好像是我终于遇见了你。 Baby baby 爱出乎意料，你的微笑又像是玩笑，我突然睡不着，从前已不重要， 月光也那么美，而我在你身边那么刚好，享受暧昧的美好。 高以爱再加上了潘玮柏的出乎意料， EZ 的一周大事就是Kimmy 苏下礼拜要结局了。 哎，这蛮好的啊，总算要结束了。 哎，今天 Kimmy 苏还上报纸哎。 哦，为什么？ 好像最新的一集剧情，剧情是说就是什么金秘书勇敢站出来说，今天我不回家，要跟他叫什么会长哦？ 副会长， 待一个晚上还是什么的？ 你刚刚说尬一个晚上吗？ 待一个晚上，然后就是好像副会长就变得很霸气，说我今天不会停止的这样子。然后副会长就有脱衬衫，就是你知道他那个身材很好。然后这篇报道的最后一句说，但是收视只有多少多少，就没有达到那个可能高潮的收视， 没有高峰。 你的微笑又像是玩笑，我突然睡不着，从前已不重要。 一周大事就是他离职，他就做到今天，他要去冲绳玩了。提醒你那个防晒要做好，我觉得冲绳的那个 超晒， 那个太阳很可怕，会痛会痛。 除非是待在那个城市，你就不要去海边嘛。 但冲绳应该是你会想要往外走，然后走就很烫，然后你又闪回来。 色的眼泪，我不信甜美的誓言，我相信音乐就该音乐，我相信爱情的纯粹，我不信华丽的诗篇，我相信热烈的争辩，我不信无声的和弦，我相信渺渺的瞬间，我不信念念的永远，我相信摇滚就能万岁。快张开你的嘴 oh yeah, oh yeah, 再不管你是谁 oh yeah, oh yeah, 人生都太短暂，别想别怕别后悔，现在就是永远出生的那一年 oh yeah, oh yeah, 转眼就这一天 oh yeah, oh yeah, 人生都太短暂，去疯去爱去浪漫，我再唱 oh yeah, oh yeah, oh yeah。我相信音乐就该音乐，我相信爱情的纯粹，我不信华丽的诗篇，我相信热烈的尘缘，我不信无声的和弦，我相信渺渺的瞬间，我不信念念的永远，我相信摇滚就能忘，人生都太短暂，别想别怕别后悔，现在就是永远出现的那一天 oh yeah, oh yeah, 转眼就这一天 oh yeah, oh yeah, 人生都太短暂，去疯去爱去浪漫，和我再唱 oh yeah, oh yeah, oh yeah，再不管你是谁 oh yeah, oh yeah, 人生都太短暂，别想别怕别后悔，现在就是永远出现的那一年 oh yeah, oh yeah, 转眼就这一天 oh yeah, oh yeah, 人生都太短暂，去疯去爱去浪漫，和我再唱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可以在台北市区聆听蛙鸣与四季共鸣，只有我可以冠德为山丘。 你可以在台北市区享受24小时零噪音，只有我可以冠德为山丘。2937-6788。 我们来去雅马哈 YSP 一下。 暑假清单：一、买机车；二、飞东京迪士尼35周年庆。 想轻松达阵，就到 YSP 买车，甜心行动 APP 问卷就抽东京来回机票加迪士尼门票哎。 学生买雅马哈指定车款，再省5000元哦。雅马哈。 一闪一闪红绿蓝， 熟睡熟眠真放松。 头酷有睡魔之眠翼，独家首创 AVS 专利， 智眠光加双耳平插技术，大脑放轻松，怎么睡都好眠。睡魔之眠翼， 好好睡哦。 头酷有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就在本周，百老汇授权韩国音乐剧《摇滚芭比》，动人旋律、绚丽舞台、魅力巨星，勇敢唱出爱与希望，唤起你我心中的共鸣。7月20到22日，来台中国家歌剧院一起摇滚，购票请洽两厅院。 孩子，你是上天送妈咪最棒的礼物。 母乳是妈咪送给孩子的第一份礼物，最好的燕窝尽在广生堂。22年零检出、零复评，广生堂娜娜燕萃胶囊拥有世界专利萃取技术，可以将营养成分微分子化，加快人体的体感速度，10倍吸收，加倍营养，价格亲民。最好的燕窝，最好的选择，最好的营养补给，用爱填满孩子的生活。 广生堂娜娜燕萃胶囊，每次2粒，每天补充，妈妈宝宝都顾到，父母的爱无可取代。 我是萧秉治。 爱过你有多久，却有多少是你有多久，却有多浓。我吃那一个人晚餐，只能看自己玩玩，再也找不回让我唯一呼吸的理由。 飞碟快红星。 Hello， 大家好，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Ozzy。如果想要知道更多关于我的讯息，可以到我的 Instagram 或 Facebook 搜寻 OZI。希望你们可以继续支持我的首张个人专辑 Ozzy 的 Album。Peace。 Girl, 我早该上头 Just pick up your phone。 你这种暧昧的冲动我早就看透。 Oh baby， 我知道我知道 Fuck boy， 把没基本的步骤对你根本完全没用。但我知道连 Wonder Woman 也需要依靠，在天堂岛上的女孩。 I'll make you feel like you're in paradise， 身体之间互动有你主宰，我们不再需要任何阻碍。 Let's fuck all night， 像我在天堂岛上的女孩。 I'll make you feel like you're in paradise。 2点55分，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他是本周的飞碟快红星 Ozzy， 在下个星期一他也会来到现场， 这么快 分享他的首张个人专辑。 Oh, you just keep getting finer， 卸下你所有的心理建设，在这里没潜规则夺走你武装赤裸的身体，你美的像幅画像个艺术品，慢慢仔细研究你身体的奥秘，却一不小心就这么上了瘾。配合你，这个为了你，这里出人命，准备套上机，多少个证据，怎么你的灵魂机啊、yeah. 这首 R&B 把你逼到疯了，不会在乎你的感情到的，我知道我知道 Fuck boy， 把每基本的步骤对你根本完全没用。但我知道连 Wonder Woman 也需要依靠，让我在天 天堂岛上的女孩。 I'll make you feel like you're in paradise， 身体之间互动有你主宰，我们不再需要任何阻碍。 Let's fuck all night， 像我在天堂岛上的女孩。 Said to me earlier about how we should take this thing we have between us a step further. I guess I just need some time to process it, you know? Can you come over? Rest a minute, listen to the commercial. 无法错过 Volvo V40 都会美型掀背。也想拥有世界年度风云车 Volvo XC60， 更想占有 XC90 辽阔七人座 LSUV 旗舰。现在入主18年式全车系，最高200万分期零利率，指定车型再享5年延长保固和5年保养维护服务。尽享尊荣，即刻行动，速驾 Volvo 全台展示中心。 免疫力降低，天天补充益生菌，一定要选国家认证的养乐多300 Lite， 调节免疫功能，让你更健康。 每天养乐多300 Lite， 让我更健康。 是谁在敲打我窗？ 周慧。 是谁 不被遗忘的时光？ 在摇动琴弦。 七月二十。重温花样年华，华言唱片。 孩子，你是上天送妈咪最棒的礼物。 母乳是妈咪送给孩子的第一份礼物，来自瑞典的宝乖雅益生菌，由母乳筛选而来的专利原生菌株，安全简单，方便摄取。滴剂一天五滴，定剂一天一定，调整体质，大人小孩都适用。用爱填满孩子的生活， 选择生命的第一株好菌，宝乖雅益生菌，父母的爱无可取代。 大家好，我们是 CTO。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整。 屏东县议员蒋月慧不满县府为了拓宽屏东火车站周边公勇路强拆民宅，周一与执勤女警爆发肢体冲突。今天凌晨，他从南部搭客运北上接受节目专访，指控屏东县政府还以减少补偿金不签同意书就不付电，威胁不同意拆迁户。蒋月慧描述当天情况，县府没有事先通知拆除时间，凌晨四点叫电力公司先去拆除电表断电。当时七户不同意拆迁户，只有两户有人住在家中，其他五户断电。当他赶到场时，怪手已经准备动工。他与怪手僵持一小时后，县府人员跑来沟通，说要先拆同意户，之后怪手也陆续拆除三户同意户。没想到他回车上拿手机备用电池，县府就不准他再进入现场。他觉得受骗，情绪也跟着上来。过程中，好几名女警压制他，他就狠咬其中一人一口。警方见他上衣扯破，才停止动作。蒋月慧强调，当权者以及握有资源的财团剥削吞吃最底层的无力反抗者，未来再有类似状况，他可能咬第二口、第三口。外传国民党籍前立委杨丽环有意以无党籍身份参选桃园市长，国民党桃园市长提名人现任立委陈学圣指出，国民党现在想在桃园市胜选具相当难度，一旦分裂就完全没有机会，相信杨丽环不会让青痛仇快。 国民党桃园市党部指出，经过党内初选，已经正式提名陈学圣参选桃园市长。现在媒体报道，还有其他党员有意参选，仅止于传闻。如果真有党员登记，将依违反党纪处理。南韩法院今天认定前任总统朴槿惠收受国家情报院特殊活动费以及违反公职选举法，判刑6年和2年，共计8年有期徒刑，而且没收33亿韩元，大约台币9600万。南韩检方今年1月以收贿、挪用公款及导致国库损失罪名起诉朴槿惠，理由是他在2013年5月到2016年9月间违法收受国家情报院35亿韩元，支付他与闺蜜崔顺实的秘密电话账单、首尔南部自宅维修费以及个人医疗费。在此之前，朴槿惠索贿滥权，法院已经判刑24年，处以180亿韩元，大约台币5亿罚金。国内油价下周渴望持续调降，估计汽油降价4角，柴油降价5角。中油指出，美中贸易摩擦扩大，可能影响全球景气复苏，加上美国禁运伊朗石油态度软化，利比亚油港也重新开放，带动原油出口量回升，冲击国际原油价格走跌。截至昨天，中油调价指标 7D3B 周均价70.95美元，比上周下跌3.36美元。新台币对美元汇率比起上周贬值1.02角。根据中油浮动油价公式计算，下周汽柴油每公升估计调降4角与5角，925千汽油来到28.5元，955千30元，985千32元，超级柴油每公升26.5元。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下跌66点，成为22697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6点，成为2289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上涨56点，涨幅2.02%，来到282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98点，涨幅1.08%，来到9247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20点，成为2813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4点，成为3292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96点，来到10932点，成交金额1644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682兑一美元，台币贬值5分。日元以112.37兑换一美元，以欧元兑换1.1651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台中以南地区及花莲、台东山区都不排除局部大雨。高温资讯，中午前后，盆地局部地区为高温黄色灯号，可能出现36度高温。黄色灯号区域为新北市。今天北部、中部30到33度，南部、东部、澎湖29到32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你敢在台北市区随时开窗大口呼吸，一字入手万平基地，只有我敢，冠德为山丘。 你敢在台北市区占有无敌天然景观，只有我敢，冠德为山丘。2937-6788。 哎，小心看前面！哎呦，开车要专心点啦！ 哦， 如果走在马路上的路人都是你的家人，你还会对他们视而不见吗？开车时，如果把路人当成家人，你会更小心。请记得，他们也有家人。 谢谢你啦，路人家人都心安。 心安东京海上产险关心您。 你能在台北市区住万平别墅社区，拥有整栋休闲会馆？只有我能，冠德为山丘。 你能在台北市区住2楼就有无限大视野，只有我能，冠德为山丘。2937-6788。 每到夏天，我要去， 一定要去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即日起到8月13，在台东鹿野高台热闹升空。 还有三仙台、池上大坡池和太麻里曙光园区都有热气球光雕音乐会。 不止如此哦，地表最美的台东大学图书馆和国军战机也将与热气球共舞，绝对让你流连忘返，拍照拍到手软。 详情请上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官网。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因为公益传承，奢华得以永恒；因为不断超越，

多田光的新歌《初恋》3:12，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到了周末，我们要来看看本周有什么电影。虽然说呢，暑假好像来了，可是很妙的是，就觉得奇怪，怎么好像没什么大片的感觉？ 因为都已经先提前啦，现在都是提前开始的，就是以前暑假我们会觉得说，哦，台湾可能7月放暑假喽，大家就所有学生放暑假，但是 no， 美国的暑假档是5月底就开始了。对啊，所以真正的大片是会抢在5月底的时候开始，然后所以像反而在今天这一周呢，就是没有什么超级强片出现， 没有超级强片，那有什么温馨小品呢？待会让我们来听听看。歌曲 In the Sun 来自于 She and Him。 本周的新片，你要说温馨吗？温馨有几部，首先想要先谈谈这一部，又是在讲二战那个屠杀犹太人的历史， 感觉没有温馨耶。 但是因为这部片的那个出发点是从一对兄弟的故事开始，然后再讲这一对兄弟。这部片叫做《一代弹珠》， 一代那个代是 就一个袋子的弹珠。然后其实在讲说，10岁的就是男主角跟哥哥，就是他们都是小朋友，然后在一个幸福的家庭成长，每天就是很快乐很开心。可是直到有一天，就是他们必须要带上一个徽章，然后这个徽章呢不是奖励或是什么干嘛，这个徽章是告诉其他人你是犹太人。然后他的爸爸就发现说，糟糕，不能再待下去，你们必须要逃走这样子。所以他们就开始了一段就是逃亡的岁月。那因为没有办法一家人一起离开一起走，那小朋友可能会比较不被看出来，然后所以就是说你们走，然后我们约在某一个地方会合。对，然后这就是他们就是两兄弟的，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学校啊，他们想干嘛就干嘛，就一段很开心，但是同时又一直在逃，也不知道在逃什么跟为何而逃的故事。然后从这其中就会看到在里面有很多人要帮助他们啊，同时也会有就是大时代环境下面的险恶，反正你不能让人家知道你是犹太人，知道犹太人就要被抓去关，就跟猪一样会被杀掉的，很可怕的。 那一袋弹珠是什么？ 就可能他们有带一个弹珠， 有个信物在就 对了。对，然后在预告片当中也有一段是在火车上，然后其中一个陌生人就拿了一颗弹珠给他说，我想这应该是对你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吧。然后把他交他手上，然后叫他握紧，说如果你可以好好握紧他，像是就是你珍惜你的生命一样的话，我相信你们一家人就是会汇合，你们会逃出去的。那是一个温馨片，《一代弹珠》。 心就是感觉不真情，拥抱那么的用力，是不是在演戏？ 的假惺惺在 APP 上感觉有些人看过之前你说的那个小偷家族、都是好评，都说小偷家族好看 QQ 了。好，还有一个也是关于家庭的，就是在这一周会上映，是一部动画电影，叫做尖叫旅社三。 它到三了？ 对， 我尖叫旅社一跟二都没有看、 我也是啊 然后它到三了。 对，尖叫旅社三呢，你在看预告片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的，我自己啦，我自己看的时候就觉得那个笑点会，我没有办法笑出来。但是在前面看到后面的时候会发现，有点有趣，因为这个故事的主轴是他们，反正这一群怪物是在开旅店嘛、然后呢有一天就是其中呢就觉得不行，我们要休息一下，要去度假、因为其中那个德古拉，也就是这个老板，他其实有点 lonely， 有点难过、然后他就上交友软体，可是都找不到真爱，然后就想说，就是 怎么这么贴近真实社会啊？ 对对对，然后呢，就去了，他们去度假的方式就是游轮，就去了游轮，然后在游轮上面呢，然后当然会。这些怪物有各式各样的怪物啊，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在游轮上面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但是真正的故事主轴现在才要开始，是德古拉他要找爱嘛，因为他觉得他很寂寞，结果呢他说这怎么可能找到，这是游轮又不是爱之船，然后这个时候呢船长登场，爱到了， 船长是女的， 船长是一个女生，然后德古拉就好喜欢，就爱到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你以为开始要是一趟就是快乐的恋爱之旅，就这个船长呢他就回到自己的房间跟一个镜子讲话，那个镜子呢是他的爷爷，他就说凡赫星爷爷，我发现了这群怪物，我一定要把他们赶尽杀绝。 为什么？ 你知道凡赫星吗？凡赫星就是专门猎杀吸血鬼跟怪物的啊。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就变成德古拉爱的是船长，但船长背后私底下其实是要弄死这些怪物们的故事，所以就是这一趟游轮之旅就变成惊险万分， 好像有点可爱 好像有点有趣。 条街，可是我找不到一家唱片店。是不是2012让大家忘记了音乐？可这样的 beat 每天陪我到深夜。你是否还记得我的第一张唱片？那时的我还是个新人，100万销量，整个让你傻眼。唱片业上市后才能回到从前。我知道这些事我不能改变，是不是免费的当了就会如你所愿？我的新歌每天都在写，哪怕受过的苦药都过一天。想起回头那么一天，音乐人的人生坚持就会改变。妈妈告诉我做爱做的事要有信念，各位 rocker 记得一步之间。现在的生活太幸福，会让你少了对世界的感悟。想想你的当初，不要被流行麻木。太多打拼的上班族，还需要你的吉他来为他们鼓舞。不知不觉带到中国唱片业已经有了10年。直到我去年解约，我现在人在纽约。我的上海，我的北京，我的朋友，我的母亲，我的哥们，我的歌迷，我对你们如此想念。这里的汉堡比不过一碗兰州拉面，应有尽有的纽约找不到我成长的岁月。我这10年的老板，还有一起奋斗过的所有工作人员。我的嘴巴很笨，曾经非得有理想的我不懂怎么感谢。现在我要把你们留在这首歌，这会是我们一辈子的纪念。 If you got a funny life, please come see me live. You can't see what you want to see me alone. If you got a funny life, please come see me live. You can't do what you want and watch it. Please come. If you got a funny life, please come see me live. You've got and cherish the love of a lifetime. If you got a funny life. The Life 尖叫旅社在好久之前在电视上就好常看到在紧锣密鼓的宣传，但他们宣传点都在于就是这次请了曾婉婷来配音 哦， 所以应该那个船长就是他 哦。 本 周呢还有一些悬疑片， 嗯， 然后悬疑片呢其中有一部叫做《雾中的女孩》，你看完了预告以后，你完全不知道她在干嘛，就像是 你变成雾中的男孩， 对，就真的就在迷雾，反正总而言之一个女孩不见了，就这样。 在雾里面， 对，在雾里面，大家都看不清楚。雾中的女孩，还有呢，一部电影呢是印度电影，然后这部片叫做《Mom》，母亲的告白。 嗯， 故事是蛮沉重的，是妈妈呢是一个生物老师，在学校里面很受欢迎。那她的女儿也在学校里面，可是有一天呢，就是有同学把这个一只手机，然后这个手机里面有不雅影片，然后拿给她女儿看，女儿就耶， 讨厌， 对对对，然后妈妈就生气，生气以后就把这只手机丢到窗外，就要就是觉得你干嘛这样子，就是这样弄女儿，对，然后也是就是维持班上秩序这样就。一气之下就把他丢出去，就手机被丢掉。这个男同学呢，生气了， 嗯， 我生气了，我生气了。他找了一群其他人强暴他女儿。 哈 ？Yep。然后呢，当然就是你强暴你，当然就是要受审嘛。 嗯。 可是他们又都是学生，又什么干嘛的啊？孩子啊， 未成年，然后 对啊，所以他们一切就是法律拿他们 没辙， 没辙。妈妈自己去弄死他们。 这不是什么勇敢复仇人还是什么的 扭曲的正义， 你说这部片叫什么？ 母亲的告白。另外说到扭曲的正义呢，这一部这个礼拜还有一部电影也是扭曲的正义， 嗯， 然后是同名原著小说的改编，叫做《孤狼之血》。 孤狼之血， 对，孤狼就是一匹 孤独的狼， 孤独的狼的血。 嗯， 是在讲在那个年代呢，就是日本是全球唯一一个就是黑道可以列为就是社团法人跟组织，就是他们是同意黑道是可以合法的一个国家。可是那个时候呢，发生一个日本史上就是最严重的黑道火拼事件。 嗯， 然后在那个年代呢，还有比黑道更暴力的刑警，也就是那一群警察，就是打人啊、勒赎啊， 更像流氓， 比黑道还黑道。然后就是黑道老大，就是会在他们三温暖里面在泡汤的时候，然后警察就拿刀子就是要去砍他，然后黑道老大说：“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然后警察说、哦、没办法，我是警察嘛。 什么意思啊？ 反正就是 混乱哦， 很混乱的一个，也就是就是你已经搞不清楚，就是谁才是真正暴力的。然后警察他们真是真的是为正义而做，还是他们是为了自己内心的那种嗜血的东西在、的黑帮故事《孤狼之血》。 听听这样的伊森陈奕迅。 前前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觉得迷失竟比醒觉好。前前我离开都不想宣布，怕记忆最后变话题太俗套。寂寞出于你的空白，剩下我被记忆掌管，如留下雨落谁来看，怀念只可铺满被单。渐渐我问歌都不想起舞，我觉得我失去一切，只觉竟美好。云落那及记得恐怖。 金曲奖后来之下，伊森陈奕迅上传最新广东单曲《渐渐》，环球数位抢听。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美乃滋万种选 呀、yeah, 买机油不知道该怎么选，中油帮你选好了、yeah, 品质与标示一致的美乃滋。九月底前购买美乃滋 Pro A3B4 5W40 全合成机油，送200元限量全量礼券，优惠店家请上中油官网查询。 台湾夏普满一周年喽， 即日起购买夏普全系列家电，就有机会抽中日本赏枫泡汤双人游，买指定家电最高还可享 7-11 5000元商品卡，详情请见台湾夏普官方网站。 夏普 Amy 怎么面有菜色啊？ 我认不出来。 胃肠不顺畅吗？天天补充益生菌，一定要选国家认证的养乐多，改善胃肠功能，让你更顺畅。 每天养乐多，让我胃肠更顺畅。 尧舜的吃喝玩乐记者会。 星梦游轮云顶梦号是一艘让我上了船以后啊就舍不得下船的豪华游轮。在云顶梦号，光是吃吃喝喝就有35种以上选择，其中有澳洲三顶高帽主厨 Mar Best 开设的餐厅，您甚至可以在户外甲板上尝到道地的麻辣锅。 Johnny Walker House 可让您品评各种年份用不同木桶盛装酿制的 Whisky。 海上高空绳索教练场、攀岩场，6条不同爽度的滑水道，玩累了除了有西式的水疗 SPA， 还有中式的按摩可以舒压。 Custom Comfort 的床铺，意大利法蝶的寝具，让您温柔入梦，一觉到天明。我觉得一艘好的游轮呢、本身就是一个旅游度假的目的地。新加坡出发的星梦游轮云顶梦号让我流连忘返。 详情请洽星梦游轮合约旅行社。 我是萧敬腾。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起伏的背影，挡住哭泣的心，有些故事不必说给每个人听，许多眼睛看得太浅太近，错过我没被看见那个自己，用简单的言语解开超载的心，有些情绪是该说给懂的人听，你的热泪比我激动怜惜，我发誓要更努力更有勇气，等下一个天亮去上次牵手赏花那里散步好吗，有些积雪会自己融化，你的肩膀是我豁达的天堂，等下一个天亮把偷拍我看海的照片送我好吗，我喜欢我飞舞的头发和飘着雨还是眺望的眼光，用简单的言语解开超载的心，有些情绪是该说给懂的人听，激动练习，我发誓要更努力更有勇气，等下一个天亮去上次牵手赏花那里散步好吗，有些积雪会自己融化，你的肩膀是我豁达的天堂，等下一个天亮坚持，却永远抹不掉，请容许我傻傻的骄傲，因为有你这样的依靠，等下一个天亮去上次牵手赏花那里散步好吗，有些积雪会自己融化，你的肩膀是我豁达， 郭靖下一个电量3:36，这里是飞碟电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2:00到4:00， 本周呢在星期五的下午3:00过后，就是我们来讲讲新上映的电影，这周新上映的还有一个感觉起来也就是温馨片，叫做阿宝动物一族，然后呢这个阿宝动物一族呢，你看它的海报就是一家人，然后上面有一些什么长颈鹿啊、狮子啊的那种啊，你大概可以理解，大概这是一部什么温馨的温情片。 嗯， 还有一部片呢，之前在台湾它是异军突起，因为它其实没有什么宣传，可是却因为口碑，然后燃烧，对，就是模仿。是什么模范生？模范生在讲就是好学生作弊的故事，因为他们要去考那个国外的对那个英文检定这样子。然后呢，做模范生的这个团队呢，他们最近做了一部新的电影，叫做《Brother of the Year》。把哥哥退货可以吗？ 欸，这个最近在我们电台楼下等电梯的时候的电视墙，蛮常在预告的 哦。然后他，我觉得他这个 写剧本的方式也是蛮像的，就是先设定好三个角色， 就是哥哥、妹妹， 还有妹妹的未婚夫，就三个角色，跟那个时候写那个模范生是一样，就三个角色，然后从这样开展出来，剧情是很简单的，就是哥哥很废。他们住在一个超级漂亮的家里面，超级漂亮，好几层楼这样子。可是呢，哥哥跟妹妹一起住，但哥哥什么事都不做，他就是一个长得帅气，可是很废的一个人。也好像也没有工作，也都没有。 他是成年人了， 成年人，成年人，两个都是成年人啊。然后妹妹就从小就是模范生，对，哥哥从小成绩就不好，妹妹从小就是很厉害。因为妹妹一直就是心里面有点看不起这个哥哥，就是 你在干嘛？ 你很废，你很笨，你很懒，什么你很糟糕啊这样子，然后完全没有哥哥的样子。那哥哥就觉得妹妹很烦，像妈妈一样，什么都要念这样子，就是。你吃饭啊，你吃面啊，为什么你在碗里面你还要用塑胶袋然后吃面？哥哥说：“哎呦，我懒得洗碗啊之类的，然后就会被念，就到处念，说不做家事，不做这样子。”好，现在呢，这个剧情要开始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只要妹妹以前交男朋友的时候，哥哥就会摆出一个哥哥的样子，然后让人没有人敢再追她的妹妹， 你就破坏她妹妹恋情。 没错，这一次呢，就是妹妹她遇到了生命中的真命天子，所以她就是 low profile， 她不让哥哥知道，就很低调，不能被发现。可是直到呢，这个男生跟她求婚，然后这个男生是日本泰国的混血儿，所以他的泰文讲得不好，所以会闹出很多就是啊听不懂 的 语言笑话。但当然经过翻译以后，那个笑话可能都已经不是这么原汁原味了，但是这是他们其中一个笑点之一。然后这一次呢，这个男生跟妹妹求婚了，就还是被哥哥发现，被哥哥发现以后说，只要我有我在的一天，我就不会让你把这个婚结成。 为什么啊，哥哥好变态哦。 就是这样子的故事。 伟成说男主角是你困，但是男主角是指哥哥还 是 指这个未婚夫呢？ 未婚夫是你困，对，所以他不算是男主角，他应该算是男配角， 因为重点是这个变态的哥哥。 对，男主角是 Sunny， 是泰国影帝。对， 醒来眼睛一张开，我脑袋空白，你的照片太可爱，我玩着发呆，牙刷一般电话来，我笑了出来，我门打开，你在门外，阳光反射挂满你的刘海，笑容灿烂好像纽西兰， 永远的爱 Fall in love 永不分开。 曹格，有人在说刚那个什么哥哥哥哥的那个片名叫什么啊？ 叫做 把 哥 哥 退货可以吗？ 嗯。 本周呢还有另外一部片，我觉得蛮有趣的，叫做《愿望咖啡馆》。 嗯。 那这个愿望咖啡馆呢，是有一个神秘的男子，他每天都坐在咖啡店里面的同一个位置。 嗯。 然后呢？ 哦，我好像有印象，这部片它可以实现别人愿望。 对， 是不是， 所以就很多人去找他，然后说：“听说你可以帮我实现愿望。” 嗯。 然后男生说：“嗯，你说吧，你说你的愿望是什么？”当然，这不是就是我无条件的，就是我答应你帮你实现一件事情、 嗯， 我也要你去做一件事情。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蛮奇妙的，就是如果当今天你是一个握有很多人的想望的资讯的人，其实这一切是很有可能达成的、 嗯、 因为 A 要的东西可能刚好 B 不要、 嗯嗯、 B 要的东西可能 C 不要，所以你其实如果你站在一个中间的角色，你其实你可以帮助他们把这个东西，就是你们都可以得到你们想要的东西、 嗯、 不过这是理想的状态。可是呢，这一个神秘的男人，就因为大家要的东西有的时候会不是这么简单。比如说，我不是今天要一个电，一个 要一台电视， 对，要一台电视，要一个订书机、 嗯， 这种简单的东西，很多人要的都是一些比较困难的事情。那他给予的任务，当然也是就是会说什么你要叫我去犯法、啊 嗯， 你知道我差点为了你杀了一个人或什么之类的、 嗯。 所以当然有人在批评跟抱怨他说，你这样等于是在利用就是人的贪婪跟弱点、 嗯。 然后他就会说，不是我在利用，是他们自己这么的邪恶、 嗯、 他们会愿意拿到自己的愿望去做这些事情。 愿望咖啡馆 Yes。 还有两部电影呢是关于就是写实的真相有关的，其中一部呢是在讲2002年那个时候美国出兵攻打伊拉克背后的在白宫跟五角大厦之间的那一些角力跟谎言这样子、 嗯、 所以这部片叫做震撼真相、 嗯、 那所有的参与的，如果你有常常在看美剧的话，你会觉得哇，里面有太多太多好熟悉的面孔哦、 嗯、 然后还有 Tommy Lee Jones 对、 嗯、 都在里面。另外一部就是揭秘的电影呢叫做揭秘风暴、 嗯、 揭秘风暴呢在讲也是10年多前那个时候这个新闻也闹得蛮大的，那个时候在研究干细胞、 嗯、 然后韩国呢就说哦，我们就是已经抢先在所有就全世界所有其他的科学单位，包括台湾中研院等等等等，抢先研究出了干细胞这些东西、 嗯、 我们已经成功了、 嗯、 可后来发现这件事被踢爆是假的嘛、 嗯、 所以就是揭秘风暴不就在讲这一件事情，就是南韩的那这个机构然后还有媒体如何的互相配合造神，然后说、 嗯、 哇，我们就是又领先全球，我们做出对人类超级有贡献的事情，然后又是哪一家媒体他们就是很认真跟执着赌上自己的生命，就是想要让真相让大家知道这一件事情、 嗯、 揭秘风暴。 你怎么没有讲？你刚刚看到那边下半死在那边，你刚在录音间这样咆哮出来的片 哦，已经要结束了，对不 对？ 对 啊，刚刚欧马克看一看那种，就是很夸张的叫出来，他说他要被活活吓死了。 本周有两部鬼片， 嗯， 一部鬼片叫做《鬼入梦》，是打破是阿根廷影史记录吗？反正就是取材自一个西班牙很骇人实验新闻。大家还记得上个礼拜还上上礼拜我们在讲说，就人类睡眠就是突破某一个， 你可以不用睡觉， 对，就是你有一个拐点，就我们没有办法这么长时间不睡觉、 嗯。 然后这一个鬼入梦呢，其实就是有一个人他非常着迷于就是人体实验、 嗯， 他想要实验就是你可以多久不睡觉，所以他又去了一个精神病院，然后逼人家不准睡觉哦。 嗯， 那你也知道，就是常常就是精神病患就两种嘛 ，bipolar， 一种就是会一直睡，一直睡，一直昏睡，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很 hyper， 就是他们真的是不太需要睡眠的人。 嗯、 但是就在这个精神病院里面，就发生了一些恐怖的事情，当然一直逼，你有点分不太清楚。然后所以这里面的人，你一方面就是已经有点恐怖，然后你醒着的时候又会看到一些怪东西。 这部片好像会把人家逼到精神崩溃、欸。 但是鬼入梦都没有刚被我，就是我看预告片就被吓得乱七八糟。鬼嫁娘，我非常害怕这个习俗，就是在18、19世纪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的欧洲他们习惯就是人死了以后会跟死人拍照，会把他们就是不是就是在棺材里面那种，是把他们 做好好的， 让他们做好，而且是全家要跟着这个人一起照。如果这个是一个小婴儿的咬折的话，那就会把这个小婴儿就是清洗好，然后抱好，然后就是 就是抱在你的身体前面，它是明明是冰冷的，但是你要抱着它，然后更可怕的是你要在它的眼皮上面画上眼睛。那如果是你的妻子的话，你也是就是要把它就是坐得正正的，这样坐在旁边，对，搂着，就他们那时候可能还没有这种肢体接触，不会搂着，就是坐在旁边要拍那种结婚照。所以在鬼嫁娘的这个预告的时候，也是就帮这个新娘拍照的时候，那人的骨头它其实都已经没有肌肉支撑，所以要拍的时候，它就会突然咚，整个这样掉下来，所以摄影师就要去扶它，就把它扶正，扶正以后就扶起来以后，你就看到它明明闭起来眼皮上面画着眼睛，那不是就是我画上去，然后骗老师说就是我在睡觉，老师我没有睡觉，我现在张开，不是那一种，然后就你扶正以后，它突然啊！ 我是 Dino 李玉玺，在成长、跌倒、再站起来的路上，我并不孤独，因为有你们。这是一首属于我们的歌 ，Sing with me。 暴风侵袭，手掌沾满了泥，倾盆大雨，浇不熄我前进，带着行囊，我会继续旅行。寂寞，只要一颗心，一对翅膀，一束光就足够，放手一搏。你留的人海中，我知道有你陪我。我相信，只要握紧双手，湖水悄悄南过，总有一天我惩罚的时候。 Sing with me， 我是 Dino 李玉玺。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阮慕华，买股票要看 EPS， 买房子最重要是 CP 值。我工作就在师大商圈，捷运古亭站的好，我最懂。市区生活何必昂贵？阮慕华推荐捷运古亭站300米的拓湖。 和平大道2200坪，城南复兴拓璞，43至46坪，2966-8888，拓璞。 顶面去予环保局开一张无使用专用粪扫袋的罚单，讲若是不服，爱直接到处分书，第二天开始，30天以内提起诉完，即马要过期啊了 哦。你不是讲你去诉完啊？ 就不要写诉完书啊。 简单啦，到台北市政府环保局的网站点选线上服务，利用线上声明诉愿功能，先向法务局声明诉愿，然后伫30天以内，把诉愿书报送到环保局、到环保局就好啊。 哈，这简单哦。 系啊。你看，在线上服务，还可以当线上申请陈述意见、言辞辩论、调阅案卷、视讯诉愿服务，还可以按件进度查询，连诉愿书范本都有哎。 当你对台北市政府所属各级机关的行政处分不服，认为合法的权益或者是利益受到损害时阵，会当向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起诉愿，详情请上台北市政府法务局网站，或者是卡1999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无论在哪里 ，SUM 就在你身边，全台汽车保养据点最多，最方便， 实在就是 SUM。 我是织田金香，日常生活吃喝玩乐全都离不开网络。我在飞碟电台每周六上午10点到11点，金香与你有约，和大家聊聊数位生活，要按时收听哦。 我是梁文音， 还好我们都没吝惜给彼此祝福，还好分开也没想象中辛苦。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Remember the words 本周呢是我们的倒数五秒周，请问你知道倒数五秒2018全新专辑名称是什么吗？不管中文英文都可以，知道的话欢迎你编写简讯，简讯内容请打 UFO 加上他们的专辑名称再加上你的姓名，一起传送到55123。那下个星期我们会抽出五位听众，有机会得到他们的夏日笔袋跟官方小型资料夹一份。再次提醒大家，简讯一封。 你刚刚对刚刚想过去，但我过不去耶。再听一下，你是要提醒啦？ 再次提醒大家，简讯一封要10块钱，妈妈给十块。3:53，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要结束啦。 待会呢，如果你是锁定飞碟电台 FM92.1， 或者你用网络收听、全球收听的话呢，我们会继续代班桃子晚报。如果呢你是在其他地区的话呢，那就先跟你说声拜拜啦！你很棒 ，You're awesome， 周末愉快。 Bye bye。One of us gets too drunk and calls about 100 times. So who even calling, baby? Nobody could take my place. When you looking at those changes, hope to God you see my face. Young girl, see you want me, see you want me. Daddy is alive and I'm just 从来不曾忘记 years and years 这些年。 There you go, there I said it.Don't look at me all offended. You played games till it ended. I've got to look out for me. I won't say that it's easy. Oh, I know I hate leaving. But you can't keep deceiving. Does it make you feel good? You tell everyone our love went cold. Going around spreading the word it's over. If that's 全英音乐奖5项提名，全球17亿天量串流收听，英国新生代乐团强势出击。 艾德、凯蒂·佩瑞、小贾斯汀、葛莱美最强制作群集结，这些年音乐圣地。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过敏了吗？天天补充益生菌，一定要选国家认证的养乐多300 Lite， 辅助调整过敏体质，让你远离过敏。 每天养乐多300 Lite， 让我远离过敏。 老婆，希望你可以每天亲我100下。 好，那我明天亲你200下。 看福原爱、江宏杰晒恩爱，就在 Choco TV 幸福三重奏。 还有1001夜、明日之子、中餐厅，所有你想得到的戏剧、综艺、动漫、电影 ，Choco TV 全部都有哦。 Choco TV 炙热下载中。 孩子，你是上天送妈咪最棒的礼物。 母乳是妈咪送给孩子的第一份礼物，日方真钻萃鱼精，孕哺妈咪营养补给的第一选择，有产销履历的牛奶鱼，全球独家双萃技术，锁住满满营养精华，小分子好吸收，可添加在宝宝副食品，补充每日所需的 DHA、氨基酸，妈咪宝宝喝，健康都满分，用爱填满孩子的生活。 日方真钻萃鱼精，一天一包，妈妈宝宝都健康，健康从萃鱼精开始，父母的爱无可取代。 You full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万芳，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FM92.1 苗栗中港新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国道警察第七大队普里小队今天在国道6号南投爱兰路段处理一件轿车自撞护栏车祸，驾驶轻伤，但是员警却闻到尸臭味，打开后车厢赫然发现藏有一具女尸，怀疑可能驾驶企图弃尸，心慌之下撞车，正积极侦办。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夫人陈佩琪不满争论节目污指柯文哲财产申报不实，诉请三立电视台主持人陈斐娟、来宾律师曾静元连带赔偿500万。台北地方法院今天首度开庭，陈佩琪、陈斐娟没有到庭，陈佩琪委任律师与曾静元和三立电视台各执一词。陈佩琪的委任律师向法官表明对方扭曲事实，但是曾静元指出凭监察院资料质疑选举补助款没有不妥。三立电视台抗辩，评论对象是柯文哲，不是陈佩琪，他不是名誉权受侵害之人，没有资格提告。不过陈佩琪的委任律师强调，公务员申报财产是夫妻一起，柯文哲财务由妻子打理众所皆知，不实指控同样侵害陈佩琪的名誉。受命法官庭末预知改定8月31号续行准备程序。桃园市长郑文灿宣布，桃园机场捷运上半年赚钱，全线降价10元。不过，台北市议员王宏维今天质询时质疑，北市府拥有机场捷运股权，也担任机场捷运长董，降价属于公司重大政策，依正常程序可以不经董事会同意，由郑文灿一人独断决行吗？北市府副秘书长兼财政局长陈志明说，桃捷如果降价，应该提案董事会通过，再报请主管机关桃园市政府核定。王宏维质问，桃捷下次董事会，北市府会不会表达反对降价？交通局副局长郑家良认为，桃捷降价可能是想提升运量，但是提升运量的方式很多，好比说台北捷运就对持悠游卡的乘客打8折优惠。台独青年今年228到桃园慈湖朝蒋介石陵寝泼漆，桃园地检署依公然侮辱坟墓、妨害公务罪嫌分别起诉。今天下午在桃园地方法院开庭，这些青年学生下午在地院门口开记者会的时候，两名民众突然持铁勒式喷漆朝其中一名学生罗仪的头喷上黄漆，警方及时介入逮捕两名男子，将以社会秩序维护法以请裁处。被害人如果提出伤害或毁损告诉，也将依法侦办。罗仪强调一定提告。至于独派青年李佳宇、陈宇、 陈于章今天上午闯入中正纪念堂朝蒋介石铜像泼漆，目前还在派出所侦讯。四五名拔菜总部及800壮士成员下午带着国旗在派出所前大喊：泼死人铜像有什么意义？有种来找我们。英国金融时报白种股价指数现在上涨14点，成为7698点。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下跌20点，成为12666点。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10点，来到540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09点，成为2822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3点，成为3290点。中国上证指数收盘上涨56点，涨幅 2.05%， 来到282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收盘上涨102点，涨幅 1.12%， 来到9251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96点，来到10932点，成交金额1644亿。外资及陆资买超78.65亿，投信买超8.49亿，自营商卖超4.78亿，三大法人合计买超82.36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720对一美元，台币贬值8.8分，日元以112.38对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639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台中以南地区及花莲、台东山区都不排除局部大雨。高温资讯，今天盆地局部地区为高温橙色或黄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橙色灯号区域桃园市，黄色灯号区域为新北市、台北市、彰化县、宜兰县以及金门县。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长途驾驶后总是容易精神不济，但我一定会提醒自己，养足精神再上路，保障别人的生命安全，也能让家人好好放心。 过度劳累是道路安全的隐形杀手，不要让一时的疏忽造成彼此终身的遗憾。将心比心，拒绝疲劳驾驶，给彼此一个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总局提供。 夏季最大旅游盛会来咯，暑假最后清仓优惠，预约秋季赏枫行程，国外旅游3000元有找，星级餐券限量三折起，还有豪华游轮买一送一。7月20到23日世贸一馆台北国际夏季旅展。 喜欢看兵马俑、登长城还是大熊猫？7月20到23日世贸一馆2018海峡两岸台北夏季旅展，众多好礼就等你来拿。 优福华语劲爷排行榜， 本周第963周第五名许佳莹心理学，第四名林俊杰伟大的渺小，第三名 OZ 9M88 BO， 第二名李玉玺没那么脆弱，第一名萧敬腾王菲2.0。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劲爷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李玉玺。 我闭上双眼，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桃子的桃子晚报。 准备好跟着飞碟从台湾在地的日常出发，浏览世界社群的时事重点，搜寻全球流行的娱乐焦点。桃子晚报 Online Now， 万众瞩目，强电倒数 Commence。 大家好，我是周慧，为你介绍这首歌曲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品，心痛的感觉，翻唱自舒瑞小姐1984年的作品。那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呢，我觉得我有满满的内心戏，就是从第一遍歌比较像在自我呢喃的感觉，然后或者是说在你耳边说悄悄话的感觉，然后一路到第二遍歌 澎湃的情绪，整个这首歌曲是我这张专辑里头应该是说从弱到最强是一个对比最强烈的一首歌曲，所以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有一种撕心裂肺的感觉，尤其到第二遍歌的时候。所以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制作人跟录音师时不时的都会说，哎，我们可以出来休息一下了，感觉好心痛哦，然后就开始喝下午茶。所以在录这首歌的时候我印象非常的深，因为掏心掏肺的关系，所以唱出了这首2018年全新版本的《心痛的感觉》。我的最新专辑《不被遗忘的时光》就在今天发行。 我独自穿过了匆匆人群，一个人不流泪，情已远去，何必又何必，何必再想你，这一份冷漠它掩盖了我心痛的感觉，它竟是 今天七月二十号，他要发行他的专辑，他是周蕙最新专辑《不被遗忘的时光》。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12，欢迎你来到今天的桃子晚报。七月二十号星期五，这里是飞碟电台，我是来帮桃姐代班的玛丽， 我是来帮桃姐代班的马克。 哦耶！你有想要尬聊一波吗？想要找人聊聊天吗？

生活是一场无止境的等，有人说重要的只是过程，这些废话能够安慰什么人？失去天真，浪费了青春，还得不到结to make it 最好的最坏的现在的未来的，我选择同时也被选择，穿上我倔强的保护色，管他什么无聊规则，今天起我就要活出自己的风格。 歌曲呢是来自于宇恒的 Life， 很久没有听到新专辑了。接下来这个人的新专辑，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发。 谁？ 季佳松。海夏都是现在都忙着帮潘玮柏做新专辑了，没空忙自己的。以前偶尔还会听到他说会听那个下午的节目，然后他自己会说蛮好笑的，被逗得很开心。没有感觉，现在也不知道他在哪了。 没有记忆，若我计算什么？隔着玻璃看着天空，等在水面洒落温饱的奢求。但 I know， 没有所谓的我们，就像直线交错。再多的画作，拥抱时的感动，瞬间都消失无踪。时间不容放肆蹉跎，世界像记忆往重复三秒钟。爱从不是爱，或许放弃思念没那么快。鲸鱼的眼泪消失无踪，时间不如放肆蹉跎，世界像记忆往重复三秒钟，爱从不是爱。 02-2363-9955，嗨，你好， 你好， 哎，你是谁？ 我是佳安。 嗨，佳安。 嗨，马克你好。 哎，你好你好。佳安要 说什么？首先要祝福那个玛丽生日快乐哦。 好，过一天还要祝。 对呀，生日是很伟大的日子呢。 怎么这么突然？ 对呀， 是新版 Mickey 吗？ 啊 啊？ 什么？ 没有，过了就过了啦，可以啊 ，OK。 哎呀，反正有祝福就是有诚意到了嘛。 谢谢，谢谢你， 祝你永远青春美丽哦。 你现在干嘛？ 我跟你讲哦， 那个早上那个马克那个主持那个股市节目我都有听哦，他一大早很努力的在那边主持哦。 你说在模仿一个人啊？ 啊，我说马克啦。 哦， 早上那股市就是有一个老师股市的名嘴啊。 对啊， 他马克很伟大，他一大早就爬起来主持那股市节目哎。 他本来就是一个很负责的人。 对，他很优秀哎 ，excellent。 嗯， 非常好的一个男生哦。 哦，谢谢谢谢谢谢。 对啊，玛丽你也不错哎。 谢谢啦。 声音又甜美，人又长得漂亮。 你也很棒，很会称赞人哎。 啊，不是啊，我说的是真话啊，对不对？ 你真的 不能说假话啊，对不对？ 你真的没有在模仿其他人吗？ 我模仿，我不会模仿哎。 哦，是哦。 对啊，我就是一个很平凡的老百姓啊。嗯。 感谢你的 calling， 谢谢， 谢谢你啊， 拜拜， 拜拜， 拜拜， 没道理啊。Excellent， excellent。Come on now， I said one two three。아직도내가네거라는착각은그만여전에그땐내가아니야아침이밝는소리에고춘저마치폈는데여전히정신못차려왜 I'm sick and tired 너의위선에어설픈 liar 우이제좀꺼져줄래 I think I'm going going crazy참하게굴짖는마사라져도저멀리 No no 나나나나나나부차하게울짖는마다잊어도영원히 No no Listen 넌걱정하지말고너나잘해니그런동정따윈필요없어 I said a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오시간이모든걸해결할거야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I said a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Ooh, 시간이모든걸해결할거야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Ooh, game over, game over, ooh, game over. Shoo-dee-doo-wop-wop, shoo-dee-doo-wop-wop, shoo-dee-doo-wop-wop, shoo-dee-doo-wop-wop. Oh, oh, oh, oh, sweet child of mine.

在这个时候彩虹跟着跑出来，那是你的微笑和你的爱， 缘分这种事情很奇怪，他们两个可能不应该在一起，他们就偏偏会在一起。 怎样？谁谁谁？ 没有，就你刚跟我分享那个啊，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在一起。 谁？我刚跟你分享什么？ 你刚刚跟我分享林树豪跟跟甜瓜，不可能错过你的。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一点一点接近了下班的时间，你已经想好你的晚餐要吃什么了吗？ 你是谁？ 我是那个很久以前的某购物中心的员工。 某购物中心员工，你好。 哎，你好，好久不见。 不见 你要说什么？ 我想问一下马克，我最近喜欢上了一个女生。 哎，怎么了？ 然后呢？一开始见面其实都还不错，然后他讯息都还会回，然后突然现在不回了。我想要，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在试探我，还是说他已经对我没意思了。 哦， 那你传什么他不回了？ 也就是一些，比如说我会分享一些，比如说我看到那个最近有个加菲猫入潮，然后我想要看看他有没有兴趣，我就把那个，我就问他说，哎，你看着好不错哎，然后他就读了不回， 可能没兴趣啊。 就是不一定啊，就是很多，他就是 所以像这样子的东西已经很多了，你也不是丢一个不能回的，但他都不回。 我想问一下，你们之前见过面是见一次吗？ 没有欸，大概三四次了吧。 有见了三四次哦。 对，一个多礼拜。 那 你 说一个礼拜之内见了三四次哦？ 对。 哦，一个礼拜之内见了三四次，那你们去做了些什么事情？ 第一天是跟狗去散步了。 OK， 然后后来两次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我假日休假嘛，因为他是在百货公司，所以我去载他下班。 哦，你载他下班，好。 对，然后再来有一次就是去看电影，应该算是一次。 OK。 嗯， 那你就不要传一些什么加菲猫路跑啊， 还是要传香港迪士尼路跑？ 不是啊，你就一样就是跟他去遛狗之类的啊，你不用特地去想一些什么活动要去 吧。因为我现在我不知道到底到，因其实我还是会，但是我一天大概只会发个一两则讯息，他现在以前是。 以前是至少他过一阵子或是读了之后晚一点或是快下班一定会回，现在是几乎都不回，所以我不知道我到底该不该再传讯息给他。 那不回这件事情持续多久了？ 两天了，两三天了。 两三天没有回你的上一封讯息。 从礼拜一开始吧，礼拜 一，今天不是礼拜五了吗？ 那四天了。 对对，四天了。对。 那你在这每一天的中间，你都还有传讯息给他吗？ 昨天开始就没传，前天还有传。前天就是那个加菲猫路跑，然后昨天就没传了。 哦。 所以其实就应该说一天。 对，应该算是一天。 就是一天没有回你。 就先不要回吧。 然后呢，所以我就过一阵子之后再问问他，如果他真的没回，就应该是没兴趣了。 也不用问了吧，如果他一直都…… 如果你真的很 care， 你就不能主动说，欸，所以你不喜欢，你不想去，你不想去，就是我想约你去路跑，你不想去嘛，这样，要不然直接确认一下。 对呀，你好好的站在你自己的位置想一下，如果今天有一个男生丢一个加菲猫给你，然后你都一直没有回他，因为你不想回嘛。然后呢，这个男生又过了两天、三天，又说：“所以你不喜欢加菲猫路跑是不是？” 对啊， 你会讲对啊，你会讲对。 对啊，我应该会讲对啊，因为如果我就是我应该回答一些东西，啊。 我在问吴玛丽。 我会说，我没有很喜欢路，会讲我不喜欢路跑啊。 Are you sure？当你在一个月前告诉我你要跟出版社的编辑说可不可以我们字数不要那么多，这件事情过了这么久，然后今天有好几次的机会，你有讲吗？ 我现在传。 等一下，好像波及到蚂蚁去。 不是啊，就是因为你直接问的话，女生也不会给你一个答案啊。 对啊，没有，其实我也没有一定要找，只是想说，看。因为我看他还蛮喜欢看卡通类型的电影之类，我只是想说，看能不能借由这个活动带入一些话题。 哦， 对，只不过我不知道，现在就是很迷惘，我到底该先跟他保持距离好呢，还是说？ 那你就继续陪他，就像刚刚马克说，你陪他去遛狗还是什么的吗？ 对啊，他顺便就是 OK 遛狗啊， 那是我的狗。 哦，那是你的狗啊？ 对对对，他比较喜欢我的猫，因为我的狗跟猫会一起遛。 嗯， 对， 一样啊，就问说，哎，最近就是还有没有兴趣，还有没有兴趣要来陪我遛狗遛猫啊？ 哦， 然后如果他还是已读不回的话，你就知道没气场了。 对，这个就很确定， 对，就不用再烦他了。 好，谢谢你们， 再见喽。 好，拜拜， 拜拜。

换我 转身摔翻蹲下去， 扑我 伸手上腿拉拉筋， 推我 抬脚昂首都是戏， 换我 强悍凌厉 so sexy， 飞碟 that world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4:53了，恭喜在上班的大家，你离下班又更近一步了。这里是桃子晚报，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节目最后，你送的歌曲来自王力人的《陶瓷》，跟你说声拜拜喽。 You're awesome， 我们下周再会喽，拜拜。 我想捏出我们的故事，平平淡淡，一层一层搭起。一笔画画出心意，多需要一点耐心和矜持，也可以加点浪漫来装饰，不急不慢，一月一天一分一秒，不慌不忙，忍耐也是感情需要。少了点坚持，多了些幻想，多需要一点耐心和矜持，也可以加点浪漫来装饰，不急不慢，一月一天一分一忙不忙，忍耐也是感情需要，属于梦的陶瓷，我努力拼着，试图挽回，却还是没能弥补干裂。谁能告诉我，希望是什么心中？也许少了点坚持。相遇现实的差距，属于梦的陶瓷，我努力拼接，试图挽回，却还是没能弥补干裂。谁能告诉我，希望是什么时钟？也许少了点坚持，多了些幻想。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家的狗狗老是出现跳蚤、蜱虱，怎么办？ 哎呦，狗狗的问题就交给狗狗除虫专家极乐袋啊。 极乐袋那是什么啊？ 狗狗除虫专家极乐袋方便好用，在寄生虫叮咬之前就发挥效果，不被叮咬，还能消灭老人的跳蚤和蜱虱，效果好 ，CP 值高。 极乐袋让狗狗的保护4个月不间断， 跳蚤、蜱虱 out， 狗狗除虫专家极乐袋。 我在台东感受海岸山脉的壮丽，拥抱太平洋的辽阔无尽。我在台东纳鲁湾旅行慢活和自己对话。 I see you in 纳鲁湾，纳鲁湾大酒店现在上官网订房，还有独家优惠。